情献给了你，不要对我冷漠，不要不理睬我，怕你冷冷地待我，不求你的富贵，不求你的荣华，只愿你把我珍惜，给我一点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扉，情感的值无疑，好好爱我，不要犹豫， 不要犹豫， 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，好好爱我， 爱我， 不想面离， 不想面离， 幸福人生 深夜走进课堂，社会是一座大的学校，我们也要背起书包，美丽的天地呀要多探讨，每个人学到了学不了，校内和校外都要学习，莫让时代把你书包，美丽的天地呀要多探讨，每个人学到了学不了，校内和校外都要学习，莫让时代把你当掉。 远远地看你的表情，

说你的生活如往昔，对爱情若即有若离，你的心还想过谁？谁的泪谁在身边？ 是人生。

故事唱出来，我觉得自己才不